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到12号本是多降水天气。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降雨比较明显，持续时间长，外出需备上雨具，及时关注临近预报，合理安排出行。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。特别提醒，近期不要前往山区、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东转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音乐资讯。张杰2018 We Live 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8月在鸟巢开唱。这次巡演邀请到了国际顶级的音乐团队和造型团队进行全方位打造，除了舞台、灯光、音响、设备的全面升级之外，演唱会现场也会运用大量高科技元素，呈现出极致的视听效果。歌手张宇出道24年，唱红《用心良苦》、都是月亮惹的祸等歌曲。不过上个月月底突然传出张宇在许多事情上力不从心，决定无限期停工，吓坏了不少网友。经纪人表示，张宇平均一年得飞大陆150趟以上，光是今年1到3月就只休息了除夕1天，常年的奔波导致身体难以负荷，加上长时间无法与家人相处，才会决定先休息一阵子。今天呢是邓紫棋出道10周年纪念，昨天她发微博表示，10年来的荣耀和伤痕都是时候该放下，重新开始新的篇章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配图中邓紫棋黑色鸭舌帽挡眼，背对镜头只留一张侧脸，粉丝见此纷纷留言，陪你到下一个10年。最后我们来关注，今日阿里郎组合发行了全新单曲《隔壁泰山》，昨天《隔壁泰山》MV 正式上线。阿里郎在 MV 中热情演绎像泰山一样勇敢表达爱意的男生，将音乐风格融入表演当中，带领大家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跟着节奏尽情表达感情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